起，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。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哦，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，放弃。 心格，一切的希望。